6.17 系升咗3.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4.4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3，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港金报16,8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57美元，卖出系1,803.1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下跌0.1。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瑞文，想不想收圣诞礼物啊？ 圣诞快乐啊，世杰，梗是想啦，尤其是你送的，好感动啊。 讲这些我还预埋给我们的粉丝添啊。 我是天文台台长郑楚明，这个星期我会亲自来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的天气事件簿，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的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来绿色地球的朱汉强，教下我们怎样过一个减费的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旅游乐园，一年容易又过去。在疫情底下，大家有机会真人去旅行的机会可能是， 咁嚟到年尾通常都是回顾的啦。 可以啊，回忆当回顾咯。 至于展望方面 都可以啫，展望在明天嘛。迎接2022年，旅游乐园会继续同大家耳朵一起环游世界啊。 星期六圣诞节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听下你哋讲咩先。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为贤雅集会长刘善婷， 不是选美俾我学到啲乜嘢，而系一个冇谂过会做或者行嘅人生嘅一条路，但系有一个开放嘅态度去尝试咧，原来最尾可以带到你去一个好美好嘅地方。我系刘善婷 Sandy， 星期六晚上9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好啦，又翻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对面嘅嘉宾叫黎若翰。黎若翰个名好特别啊！咁咧，如果大家喺80年代、90年代嘅时候咧认识时装界嘅话咧，一定会识得阿 John 黎若翰。咁佢嗰时当时个 label 咧叫做翰，就三点水滴汗嗰个汗，好汗嘅汗。咁咧曾经咧，因为佢喺金巴利道嗰时开间铺头都好型嘅间铺头，咁好多。好多朋友，好多型人喺嗰度出出咁转啊 ，model 啊，明星啊，咁好多电影都系借过你啲衫嚟着啊，咁系啦，系一个系一件事，系一个品牌，系一个人物嚟嘅，若翰吓， 系咪喺 我 前边？ 系啦，终于咧，我哋点样撞翻咧？系好神奇嘅，喺呢个锦上路 咁上路站对出嚟嘅地方咧，就系、是、诶、叫做红屋仔系咪？ 红砖屋， 红砖屋，佢唔系屋仔啊，好大间嘅，喺锦田嗰度咧，就变咗一个 市集嚟嘅。 系啦，一个周末嘅市集，咁咧就喺度撞翻，因为佢有间诶、卖古物嘅铺头，古着、古物各方面嘅一啲古老嘅嘢喺嗰度。 其实系啲兴趣嘅嘢啦， 系、啊、你自己搜罗嘅嘢。 系啊， 嗱，今晚我哋要讲咧。是八九十年代香港時裝歷程，其實我想講八九十年代我們的時裝歷程才 啱， 因為我哋即係同一個時間，差唔多時間，即係我係我諗我係好，即係我翻嚟佢好短嘅時間咧，咁我已經係知道你個名啦，咁然後亦都因為我哋有我哋識，即係我哋熟嗰班 model 咧，係即係都係同一班人嚟嘅，古家路啊、Erica 嗰班啦，咁樣就。咁有次咁啊，表哥表哥，因為佢哋叫我做表哥，即係講笑啦，即係佢哋以前叫我做表哥。咁咧就話啊 ，Can Can， 因為你個名叫 Can 啊，嗰個鋪頭 Can 開鋪頭啊，咁啊，我哋一齊去玩下啦。咁就係咁咧，就去咗你個鋪頭啊，咁就認識到你啊。咁就見翻我個初中同學啦，你太太啦，咁啊諗唔到係即係諗唔到喺， 真係估唔到啊！ 係完全估唔到，就喺你個。鋪頭度咧就見翻我嘅初中同學，係啊。Anyway， 咁咧就你點樣時裝？你做到幾時就係過一段落咧？定係你身體有事之後係過一段落嘅咧？係 唔係喺九七之前 係 就我覺得應該，因為我係從事設計行業啦， 係啦。 咁其實我睇嘅設計唔係一樣嘢嚟嘅，唔係時裝設計。或者平面設計，我唔中意將佢嚟分類嘅。咁但係基於嗰、那個職業問題，我選擇咗時裝設計呢個行業。 但你自己本身係平面設計嘅？ 唔係嚇，我基本上係中意設計任何嘢。 哦，我就唔係單於時裝， 冇錯啦。其實每一樣嘢都需要設計噶嘛。 嗯， 咁其實我係中意。譬如家私啦，室內設計啦，我都好中意嘅。咁但系我做咗十幾年時裝，我覺得都夠啦。我想做多啲向多啲其他方面嘅設計去俾一啲貢獻呢個社會咯。咁於是乎我就停咗時裝服嗰方面，就成立咗一間創作設計公司。咁就喺多方面嘅設計嗰度着手啦。 但係嗰陣時咧，即係我哋講翻我哋個即係時裝先啦。我哋陣間可以喺下一節啊，咁樣嚟講你即係個點樣創作啲咩嘢？咁你嗰陣時咧係點入行嘅時裝？即係帶咗個咩心態入時裝行業咧？ 我其實好細個細路仔嘅時候，我已經好中意扮靚。 係 嚇，咁就唔读书啊，走去学做学师仔啊！我去咗学做西装， 系啊，喺边度学啊？系 尖沙咀啊，嗰啲咩重庆大厦，我喺金巴嗰、那个叫做美丽都大厦， 美丽都大厦 系啦，我喺美丽都大厦嗰度翻工。 好多人咧喺美丽都大厦同或者重庆大厦出嚟嘅， 系啊，嗰度嗰其实嗰度一带嗰几栋好大嘅大厦里边咧，都布满晒差唔多。 以百计嘅，即系个 时装工 厂啊，以千计，犀利， 系啊！ 即系好多人，即系我哋以前咧，成日讲新蒲江啊、观塘啊咁啦， 嗰啲系工厂， 或者荔枝角啊咁啦。但系咧，即系原来系，即系真系识得时装人就会明白咧，系美丽都大厦啦、重庆大厦同埋嗰一带嗰几栋咧，都系咧系啲细嘅 tailor 嘅工厂嚟嘅，唔同种类嘅 tailor 嘅工厂 啊。 咁又有唐人噶啦，又有南亞裔嘅人噶啦，即係都好多種類。 嗰陣時就比較少南亞裔。 係，即係都有嘅，但係都係 比較少 先係。 咁其實我以為啊，當時我以為去學做衫就係 fashion design。 嗯。 咁我學咗三年，學咗三年。 甩絲啦！ 甩絲啦！出嚟揾食咯喎。 嗯。 嚇！咁就發覺，咦？是人哋订件乜嘢衫，我帮佢做，我是一个工人、哦。 都唔系嘅，嗰、那个系一个，因为咁样讲啦，嗰、那个系一个工匠。 係啦，即係工人又未至於，即係未，即係俾工人個 level 師傅啦，師傅 啦，師傅啦，係啦，師傅 係啦。咁我發覺唔係路啊，啊咁樣都唔係我想要嘅嘢。其實嗰陣時細路仔以為做衫就已經係設計嘅啦， 係。 咁於是乎我就停止喺呢個做西裝師傅。这个行业 这个水平了，不单止是这个水平了， 因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做那个，我向然后就在一路看看有到底其实有哪个行业啊性啊是适合自己这样，慢慢看下之后，结果都是选择了去做时装批发開始咯，做時裝批發都是買啲貨翻嚟。咁嗰陣時我去日本度攞貨啦。 嗰陣時係最興嘅，你係咩時間？咩時間去日本拎貨翻嚟批發嘅？ 六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哇！咁犀利，咁即係咁，你咁前衞，咁早嘅係。 係嘅，其實我入fashion design 行業嚟講咧，應該係七十年代中咁上下。 係。 但係嗰陣時。就未有汗呢個牌子 但你真係好細個嘅啫，嗰陣時其實係 好細個嘅啫，嚇，因為我唔讀書嘛， 所以好早就出嚟做，十幾歲已經出嚟做嘢啦。 係啦，係啦，其實我唔係出嚟做嘢，我出嚟周圍睇咯。 咁但係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咧，你日本即係買貨翻嚟批發咧，其實都係。即係如果七十年代嚟講咧，你都係好早期嘅，因為我自己認識咧，好多係八十年代之後先做嘅呢樣嘢。 係啊， 係 啊。 因為日本時裝其實係真係佢嘅起飛係八十年代之後嘅事嚟㗎嘛。係 啊。 所以七十年代嘅話咧，冇乜人會講日本時裝。即係如果你能夠 aware 呢樣嘢，甚至係批發翻嚟咧，其實即係你個思維其實已經係好前衞嘅，根本係。 其實係㗎，其實我都可以算係最早期嗰一批咧，又唔可以講亞頭嗰個。最早期嗰一批人做日本時裝翻嚟香港咯，咁之後就日本時裝就大紅大紫啦，全個香港九龍都係賣日本， 周圍日本嘅時裝布貼，周圍都布貼，我識嘅唔少朋友都係。 咁我做下之後咧，就發覺係一個生意嚟嘅呢個係。就唔係我 亦都唔係 design 嚟嘅， 都唔係 design， 但係就會見到好多。好新鮮、好唔同嘅設計出現咯。咁同埋，我覺得我與其因為我接觸到個時裝潮流咧嘛，我做時裝批發，知道而家興乜嘢、興乜嘢、興乜嘢。咁我與其你哋去俾一堆貨我去揀，咁點解我唔自己做一啲貨出嚟俾你哋揀咧？ 係啦， 咁我就開始去學設計啊。做設計啊，呢一方面咯。 學設計同做設計咧，又點樣做咧？點邊度學？香港當時七十年代咧，仲係咪？ 係啊。 喺邊度學設計咧？香港嗰陣時 係。香港時裝學校咯。 係，都好多人喺度出嚟㗎。阿馬生都係出嚟 㗎。 馬偉明。嗱，我咧其實咧就係七十年代中之前咧，咁我就去咗加拿大讀高中啦。咁喺加拿大讀完我高中，咁又讀埋大學。大學我讀經濟㗎。咁啊，讀完大學之後咧，但我因為其實咧就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就喺加拿大就去咗歐洲旅行。去歐洲旅行咧，咁就發現哇個文化好唔同喎，完全即係嗰種文化嘅，即係嗰個韻味咧係兩件事嚟嘅。咁去到歐洲嗰個夏天咧，就唔捨得走，唔肯走啊，幾乎唔肯走，同屋企即係反曬，即係要留低，即係我想留喺英國或者喺法國讀書啊，咁唔想再翻加拿大啊咁但系屋企人當然逼我翻去啦，要，因為佢哋始終都十幾歲啦，嗰陣十幾歲，即係怕你，即係一事無成啊，最終，即係怕你自己，即係你有幾叻，能夠有自律能力咧，自己照顧自己咧，咁所以，但係翻加拿大咧，因為我家姐佢哋喺加拿大嘅，咁咧，所以就咁終於都要我翻加拿大，完成咗個中學之後，咁然後即係我係諗住咧，當時就係、是。繼續即刻咧就會讀創意嘅工作啦，即係唔論畫畫又好乜都好啦，總之創意嘅工作。咁啊，但係屋企人咧都即係當時即係其實好多唐人 都唔可以講唐人，其實好多人嗰種心態都喺度，今日都係。雖然今日嘅父母比以前嘅父母開明咗好多，但係咧就就今日好多父母都唔能都唔會明白嘅。即係雖然佢中意，佢哋中意打扮，佢哋中意時裝，但係突然之間個仔或者個女話讀時裝設計嘅話咧，佢哋都係好拗頭啊！即係阿仔乜你唔讀咁多其他嘢，唔讀好讀就讀時裝設計咧，或者係讀 art 讀 fine arts 仲大劑，因為 fine arts 仲。即係你 fashion design 都係一個工業啊，可以係工業，可以是商業啦。翻 last 真係你冇底噶嘛，完全係。 其實 佢哋更加害怕嚇。 父母都係希望啲仔女可以有一技旁身，可以唔需要擔心生活，可以揾到食嗰啲啊。 其實你最終咧，即係你係明白嘅，父母要求唔係好高，其實佢都唔係話想你即係成龍成鳳啊，係、最緊要咧就驚你有朝日你點樣照顧你點樣照顧你嘅生活咧，你即係往後嘅日子點樣過？其實佢哋最擔心係呢樣嘢。其實咁，如是者咧，就我係即係被逼咁樣翻加拿大啦，仲要被逼咁就讀埋個大學，個大學咧仲係即係唔係話讀設計，唔係讀創意嘅工業嗰啲嘢。咁我就選擇快手啲啦，讀三年就將三年讀完曬啲課程，就讀經濟，好快咁讀完佢啦。咁跟住就去到嗰陣時，屋企就俾我自由啦，隨便我選擇咧。咁我就去咗去英國讀 design。嗰陣時都考慮唔係淨係讀 fashion， 其實我 fashion 唔係我第一件事要做嘅事嚟嘅，即係唔係我第一個 priority， 即係唔係我個即係唔係我第一選擇嚟嘅。即係我選擇咧，反而係建築嘅。最初我係考慮係 either 係建築 ，fine arts 都已經唔諗啦，因為讀完幾年經濟之後咧，好明白咧，即係真係你 fine arts 即係美術嗰樣嘢咧，係如何操作啊？即係你好依靠畫廊啊，好依靠即係有真係有實力嘅即係藝術嘅工作者嚟即係推廣你啊！咁如果唔係咁啊，即係憑住即係你話我畫得叻，畫得靚係唔夠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一個好被動嘅工作咧。咁我就已經將佢放埋一邊啦。咁就一定係要啲實用性嘅設計，即係無論佢係時裝啊，定係即係呢個環境嘅建築定係建築，就喺呢幾方面。咁我都即係抌咗即係啲 application， 即係報考學校咧，喺 New York 啊，喺倫敦啊，喺巴黎，喺米蘭啊咁。咁最終咧，我都係去咗倫敦讀 fashion design 嘅。咁咧就。咁我覺得去到嗰個階段咧，我需要往後日子咧要半工讀啦，所以讀 fashion design， 我認為我自己係事半功倍嘅。咁同埋即係因為咁咧，我就夠時間咧去半工讀，去一路打工，放咗學去打工，咁然後讀埋我幾年時裝設計啦。咁但你自己讀完，但你當你讀呢個香港時裝設計學院嘅時候，係咪香港時裝設計學院嘅？係啦。咁、那個時候咧，已經讀緊嘅時候，你已經係做咗一段時間嘢，你好成熟嘅喺即喺呢個工作嘅市場上面， 所以 其實已經好成熟 嘅 咯，已經。 都好奇怪嘅。咁其實我係因為好多時啲人客問我你喺邊度讀設計㗎，我答唔到佢哋啊。 係。 而促使到我走去報名學設計。 起碼我真係讀過，我讀過，我話俾你聽，我喺邊度出嚟嘅。 即係好似頭先，我話俾你聽，我係香港時裝設計學院出嚟嘅咁樣嚇。 嗯， 即係我可以同你講，但係我由頭到尾都發覺設計呢樣嘢係 冇人教到你 嘅， 冇人教到你， 明 完全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 channel 我哋係通嘅。即係我認為咧，學校教老師咧係喺啲 technical 嘅嘢啊。一啲即係技巧性上面嘅嘢咧，提供一啲知識俾 你 嘅啫。 點應該點樣畫啊？ 即係嘅設計咧，真係佢就算佢可以幫你設計咗咧，佢話俾你聽，你呢個設計係好喺邊度，唔好唔喺邊度，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但係真正嚟講咧，即係其實對你嗰個真係你個設計嘅能力有幾大嘅有幾長進咧，其實係未必嘅。 其實我反而發覺咧，我學咗嗰幾年嘅西裝咧，就反而對我喺時裝設計嗰方面就幫助好大，因為學時裝設計咧，佢哋係一啲時裝嘅做法，變咗有好多手工啊、仔細啊嗰方面佢哋 唔会提到嘅。 设计学生系唔识呢啲嘢嘅。 系啊系啊，但系我识啊嘛。 系。 咁变咗喺设计嗰方面，一件衫点样做出嚟更好咧？令到佢更好，就好有帮助啦。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嚟嘅。呢个优势咧，喺我读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咧，我系唔明白嘅，因为。以前英國讀時裝設計咧，係即係你係 degree 級數嗰啲咧，係有即係有車衫同埋製樣師傅係幫你做。最重要你學嘅咧，你係話俾佢聽點樣做到你想做嘅設計。而即係而家當然今時今日轉咗嘅，係你親自即係你要落手落腳係自己去做嘅。好嗱，我陣間咧嚟只歌，然後新聞報導之後翻嚟咧，同阿莊。黎若翰一起再讲讲我们八九十年代香港时装的历程。先来一首歌先 ,Josh Groban 的 O Come All Ye Faithful, 圣诞节了所以播些圣诞歌。 圣诞歌了。 Oh, come let us adore. 阿加泰罗尼亚获法院批准之后，宣布由明天起重新在感染率超出标准的地区实施宵禁，为期15日，涵盖圣诞和新年庆祝日子。法院认为措施符合比例，已经平衡民众权利和保障个人及社区健康。加罗自治政府说，奥密克戎改变了全貌，必须重新引入民众不喜欢但是又有必要的措施。意大利亦都计划收紧防疫限制，包括恢复强制民众在室外戴口罩，关闭的士高和酒吧直至除夕，让民众获得进入特定处所权限的新冠健康护照，有效期亦都会由9个月缩短至6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41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2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3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4，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45美元，卖出1,804.9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70年代许冠杰的《铁塔凌云》是最有情怀都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开心日报杜文慧。 许冠文的歌词写出了香港人游历世界各地，一句岂能及余灯在彼邦，唤起了对香港这个家的爱。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会在2022年4月30日起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让我用银白星间卡。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伟基每一晚会带给你温暖的晚上，亦都在这里祝你有一个平安和愉快的圣诞节假期。Merry Christmas. 向住梦幻 Christmas 伴你，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1年，地球第二年在新冠疫情之下过圣诞。圣诞老人收到的礼物清单之中，会不会有人就是想要一个圣诞老人呢？无论家庭或者公司派对想增添气氛，商场想大旺人流，都会请演员扮演圣诞老人。但是今年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等的地方，这一类演员非常之可耻。圣诞节是宗教节日，是纪念耶稣出生的。之所以走了个圣诞老人出来，一般相信蓝本是公元3世纪的一位主教，在相当于今日土耳其的米拉城，洛善浩斯的主教尼古拉斯知道了有一家人穷到办不起嫁妆，令三个女驾幸无期，就偷偷在晚上爬上了他们的屋顶，从烟囱那里抌了几个金币下去。 而啲金币就跌入咗挂喺壁炉上边烘干紧嘅物里面，就系咁事迹流传开去，演变成趁节日为别人带嚟欢乐气氛。至于圣诞老人一身嘅红衫、肥嘟嘟同一嘴大胡须嘅形象，就系一间汽水公司喺1930年代嘅一个行销策略所塑造出嚟嘅。挨过咗2020年嘅社交隔离甚至封城措施，加上部分人打咗疫苗，所以2021年嘅市道畅旺翻一啲，多咗公司或者系私人团体预约圣诞老人嘅服务。美国有中介公司就话，有人早喺半年前就落订单，整体生意咧多咗120%，即系超过一倍有多。但系专业演员就比一年之前减少咗一成。事关今年有300多位圣诞老人嘅演员过咗身，当中部分就系感染咗新冠肺炎。另外有一啲演员考虑到自己上咗年纪，体型肥胖，属于感染嘅高危群组，宁愿唔接工作。中介公司将人工调升一成半，去到高达$10,000，仍然是请唔够人。有大约3000个家庭、商场同公司要失望过一个圣诞老人缺席嘅圣诞节。啊，话时话，唔知你有冇兴趣去做翻次圣诞老人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遇手几多风雨变色，我交错梦话。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在我一生当中会遇上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 这个人还可以开启你体内潜在的能力。 12月24日深夜，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11点嘅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我哋继续讲80、90年代香港时装历程。其实系我邓达志同埋我对面嘅黎约翰阿 John 嘅时装历程。 Hello， 系啦，继续头先你即系讲咧，就系话因为你本身因为有呢个 tailor， 即系裁缝，即系嗰个技巧咧，然后放落去做时装咧，其实相得益彰。嗱，我完全同意你嘅。因為咧，喺我讀書嘅時候，我讀時裝設計喺英國咧，我哋係基本上係我哋淨係設計嘅啫，淨係畫嘢，即係你係淨係做創意工作嘅嘢。咁然後咧，你要學嘅咧係點樣同啲師傅溝通，同啲 machinist 即係嗰、那個即係車衫嘅師傅溝通，係點樣做出你個衣服出嚟？呢、這個先係最重要，而唔需要話佢哋今時今日咧讀時裝嘅話，你一定要自己落手落腳，要你識埋嘅。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有一個咧。有一個 designer 咧，係能夠做到好石破天驚嘅 design 嘅 designer 咧，就是、Alexander McQueen。McQueen 咧，佢就係細個就係唔中意讀書啦，咁咧就去咗 Sheffield Road 就學男裝嘅 tailor， 係啦，學咗呢個男裝嘅裁縫之後咧， 咁佢就翻去聖 Martin's 咧就讀時裝設計。咁翻去讀完之後咧，咁啊跟住佢出嚟咧就做到係非常之精彩嘅設計。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時裝設計嘅時裝嘅形嘅外形咧，已經喺八十年代咧，甚至係去到九十年代啦，比較嚟係去盡咗噶啦，差唔多已經。點解去盡咗咧？因為太多即係太多 designer。同埋太多個款式已經出現咗，你能夠咧係改變一個時裝嘅外貌咧，就係靠你點樣去研究新嘅布種布料，同埋咧係你個即係嗰個剪裁個技巧咧係如何處理嘅，係用新嘅技巧，係用新嘅剪裁技巧咧去創造新嘅 design， 而唔係淨係靠畫或者係個外形咁簡單啦嚇。 其實係難嘅，其實一個時裝設計，你諗下一件衫。四个窿，咁你就要喺呢一四个窿里边去设计，谂特别嘅要突破嘅，你每日都要突破，系相当困难嘅。咁唯有借助其他方面，例如裁剪啊，其他嘅配料啊，去支持咯。McQueen 嘅嘢我好中意。 系啊，即系佢系即系可以咁样讲咧，佢几乎咧系。在他的代人里面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呢其实真是创意实力最强他最强的设计师之一来的。甚至可能是我不是说的之一是最强的一个。而他强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呢他又即有着这个 tailoring 的背景咯。其实香港有即 是 tailoring 背景的 designer, 也都是非常之红的 designer 呢都有其他幾個人嘅啦，譬如劉培基啦，咁本身佢出身咧都係由個即係由即學剪裁嘅裁縫，咁開始由嗰度咧係變成一個時裝設計師啦 ，Benny Young 啦，嚇楊遠真咧亦都係佢都係好扎實嘅功夫，即係喺剪裁喺製作上面非常之扎實，然後嗰度咧就去做又侵咗去設計嗰度咧，咁所以佢哋兩個嘅設計咧出嚟嘅衣服咧。都是很扎实的都是。有很多好像我即是我这类的 designer 呢纯粹是学设计而在制作上面呢我们是疏忽了的呢就是外形是很好看的但是呢可能制作出来的时候呢未必是那么扎实的。 本身我因为我喜欢在多方面的设计多方面的设计呢变成我又会留心其他的设计它裏面用的材料啊，當我到在時裝設計那裡去設計的時候，我就會利用這些知識咯。譬如用一些在室內設計裏面某一種例如一個櫃，它那個門抽啊，或者有些其他的門膠啊，我可以擺到落去件衫那裡啊。即是在很多不同类型的设计里面我可以拿到他们那些一些特别的东西而摆到我的设计里面。还有我当时那个设计风格呢又比较特别的我很多刺绣啊印花啊成啊那些东西因为那个八十年代是比较流行的那些东西。而一个普通的时装工厂或者工厂呢他们不会有那么多设备的。通常是分开印花厂就是印花刺绣厂就是刺绣针织譬如穿 T-shirt 啊成啊泳衣啊嗰啲又另外一个工厂。 对啦佢有另外一种机器㗎嘛 我哋普通时装呢我哋叫做梳织厂啦。 对啦。 而家头先讲緊嘅已经有五种啦。 对。但你喺你自己工厂有晒呢五种嘢啦。 对呀。 你自己印自己印自己绣。 对啦。 对啦自己车自己织。 其实呢讲緊呢咁多样嘅部门呢其实有一个部门係最重要的。就是繪圖，繪圖 係繪圖， 係啊，因為佢哋全部都要你俾個圖佢，嗰個圖唔係一件衫嚟嘅，係一個圖案，咁呢個圖案咩嚟咧？要畫咯， Production drawing， 我識畫， 製作圖樣， 我識畫，係嗰個圖案，譬如我件衫，個胸前有一個老虎， 咁嗰只老虎要畫出嚟嘅， 系 要配合我設計呢、這個呢件衫，嗰啲特色， 系 個位置要配合，要因住呢個位置去畫呢只老虎出嚟，亦都要知道呢、這個圖案，車花師傅係點樣車法，要用車花師傅佢嘅方法嚟畫嘅，先至配合到車花，但係。印花又唔同嘅噃，印花佢可能譬如三個色，佢又要畫三次圖啊，成啊，同印花同車花嗰兩個圖又唔同嘅噃。 嗯， 雖然係同一樣嘢，但係唔同嘅圖案嚟嘅。 嗯， 好在我識畫咯，因為我有其他設計方面嘅經驗啊嘛。 係嚇，你啲經驗邊度嚟咧？你配圖嘅設計經驗？ 其實。我都是自學的呢啲嘢，我 即係你因為當時對佢有興趣， 係啊，其實我冇學過嘅， 自學 係我冇學過嘅，我拎起筆我就畫到出嚟嘅啦，咁變咗我有咗嗰呢多方面嘅設計嘅知識咧，對我時裝設計嗰份嘅幫助就相當大咯， 係即係好 amazing 咯，因為我自己都係咁嘅，我中意一個設計咧，其實我第一個 collection 啦，咁已經去到八四八五年啦。我第一個 collection 咧，其實即係我要考慮幾樣嘢。首先咧，你一定要定咗自己，我係一個香港 base 嘅設計師。香港 base 嘅設計師點解叫香港自己 base 咧？因為呢個係我哋即係我自己屋企啦，鄉下啦嚇。咁咧就其次咧，就香港能夠做到乜嘢嘢咧，去 support 我做嘅嘢叫做香港嘅 design。原料先啦，因為香港係冇布料噶嘛。以前我哋布料都全部都係買日本、買意大利、買法國。咁但係我係唔滿足嘅，因為你能夠買得到嘅布料咧，其實其他人都睇過曬嘅。即係你亦都即係規範咗喺某啲布料嘅範疇入邊啦。第一，佢亦都好貴啦。咁反而咧，我自己咧就中意針織。針織點解咧？因為針織嘅布料咧，香港針織好出名嘅，80年代係非常之出名啦。即係無論你 T-shirt 嘅，即係剪裁嘅 T-shirt 嘅，即係嗰種嘅布料，或者係毛衣嘅織出嚟嘅布料都好啦。香港係做得全世界可能個數量最大就香港做出嚟嘅針織嘅衣服。咁啊，所以我要做翻香港能夠做得到嘅原料嚟做衣服咧，咁我就係用曬所有針織，成個 collection 全部針織。但係咧，針織咧當然啦，你織佢嘅時候咧，你可以選擇顏色啦。你個針數啦、厚薄啊，同埋你間即係間有啲係間色織出嚟係間色咧，間咩色？你即係你可以完全選擇做咗自己，即係你自己嘅布料出嚟嘅原料出嚟。咁亦都有啲咧就印花，咁印花咧就係印到你自己嘅圖案係其他人冇嘅咯。咁我覺得咧作為一個設計師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出嚟嘅衫即係買其他人嘅布料造成嘅成衣咧，其實呢個係冇。可以講係一種冇係一個冇精神嘅一種衣服嚟嘅，因為你即係你灌溉俾佢，你只不過利用人哋嘅布料嚟做成一件衫。但係咧，好頭先我哋話齋嗱，你即係你有呢個信念啦。嗱，好得意，因為我今晚之前我從來未同你坐低過講，即係你嘅設計啊咁啊，即係我憑空係即係記住你過去你做過嘅嘢嚟講，而我自己咧根本亦都係就係覺得。我哋唔可以就係咁買布料翻嚟就做衫，一定要自己去製作布料，甚至你買最 basic 嘅布料，你喺上邊你再做啲其他印花，或者你再加色上去。 其實咧，我 先叫做自己嘅布料。 其實我頭先講分開咁多種唔同嘅部門去做一件衫出嚟，其實我就係因為布料唔能夠滿足我，所以我喺個。服裝上邊加圖案上去啊，加一啲配料上去啊，嚟令到嗰塊布有特色咯。 係嚇，嗱呢個亦都好似咧，其實畫畫嘅人一樣嘅，畫畫即係譬如以前做即係做畫水墨畫咁樣，咁即係中國古代咧，其實有啲人咧係會自己去做紙啊，自己做紙個墨咧都即係自己磨墨或者係自己製墨啦。咁樣出嚟咧，就有自己即係嗰個墨嘅特色，同埋佢嘅紙嘅特色。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套嘅完整嘅創意，係某一個書法家或者係美術家嘅完整嘅創意。甚至後來有人又攝影啦。咁咧攝影咧，佢好多人都認為咧，影咗相之後 而不是自己曬相咧，即係俾人哋幫你曬咧，就未完成呢個工作。呢、這個唔係一個專業嘅攝影師應該做嘅事情嚟嘅。所以咧，係好多攝影師係堅持咧，一定要自己曬相，因為自己曬相個光啊各方面咧係點樣影嗰張相，但最後咧出嚟個 product 咧係未必同你張相係完全一樣嘅，因為咧呢個就按照你嘅即係你嘅心思同埋你嘅要求嚟調整咯。咁先至係叫，即係成件事係你自己控制範圍之下咧，先叫做一個你完全係你自己嘅一個作品咧。 係啊，我哋做設計師嘅都好固執嘅，設計咗出嚟嘅嘢，係需要100%接近我哋構思出嚟想要嘅嘢。咁變咗好多時，例如我做嗰、那個室內設計嘅裝修工程咁樣啦。好多時候我想做一樣咁樣嘅家私或者係物件出嚟嘅時候，一般嘅木工師傅啊，佢哋達唔到我嘅要求嘅。好多時佢哋油上色啊、成啊嘅時候咧，又做唔到我想要嘅顏色出嚟。好多時候我自己都要落手落腳去做呢件事咯，咁先至開心，先至滿意。基本上我做好多室内设计嘅工程嚟讲，我谂都有80%以上系我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嘅。因为佢哋系师傅，佢哋唔系设计师，佢 get 唔到我嘅嘢啊。 所以你要兼顾，你要照顾佢成套嘅 process 成件事啦。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可能做惯一啲好工整嘅嘢，佢哋觉得咁样做系唔得嘅。 系。 但系当佢哋做到某一个工序嘅时候，我话师傅停，够啦，唔好再做落去啦。 系。 因为我已经系想要呢样嘢。 系。 你再将佢打磨到好靓，我已经唔系我嘅嘢嚟噶啦。 又講你喺度，你要打斷你先嚇。我哋有嚟只歌，然後跟住咧係11:30嘅新聞之後，我翻嚟再同你傾呢個話題嚇。呢只第二隻歌咧，今晚咧就係亦都係 George Groban 嘅一隻我而家好中意嘅歌，應該係 Judy Garland 嘅 version 咧，我中意。但係咧今晚咧，我哋冇準備到 Judy Garland 嘅 version， 但係 George Groban 嘅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e now.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and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新界西医院联网话，接获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64岁男子寻日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怀疑涉及变异病毒株 Omicron。佢曾经喺本月13号上昼到屯门湖康诊所求诊，并喺上星期五同本星期一早上陪同另一名人士到屯门医院临床肿瘤科专科门诊诊所复诊，期间有戴口罩。发言人话，医院感染控制组在得知该名访客的检测结果后，即时展开接触追踪调查，约100名职员需要接受检测，他们在工作期间都有戴口罩，没有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医院已经安排病人曾经到访的地点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并会继续密切监察员工健康状况，同埋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沟通，跟进最新情况。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18岁或以上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人士应该打第三针，而第二和第三针之间最少相隔3至6个月。另外，亦都建议已经接种第一针伏必泰疫苗的12至17岁青少年可以接种第二针，两针之间的区间不可以少于12个星期。其中一个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话，数据显示第三针接种伏必泰的疫苗保护率较科兴高，但强调会尊重不同人士的决定。另一个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建议，如果青少年在大髀位置接种第二针，可能会减低出现心肌炎的风险。多名后任立法会议员到立法会大楼参观设施，又到中信大厦新租用的议员办公楼层视察。后任社福界议员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关注，有关楼层部分办公地方属于共用空间，与其他议员共用不是很理想，担心保密性和私隐问题，认为不能够接受，希望建制派政党能够作协调。工联会后任议员陈永恩亦都话，共用空间对同事办公造成问题，始终议员会收到市民的求助，涉及个人资料，而政党对不同议题的立场，开会前可能要保密。他建议秘书处增购间板等，增加私隐度。旅游事务处宣布，政府经详细评估美食车先导计划的成效之后，决定明年6月1号结束先导计划。处方发言人说，作为推广旅游的设施，美食车的业务发展并不理想，只在推出首年表现较好，其后两年业务持续下跌，及后更加因为2019年的社会动乱事件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业务表现在去年上半年跌至最低点。政府最终决定结束先导计划，但会延长计划约4个月，至到明年6月1号，给营办商有充裕时间作出相应安排。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56点，上升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22点，上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4.42，瑞士法郎0.92，加元1.283，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58美元，卖出1,805.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早上最低气温又为18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有好多创科嘅发展都同晶片有关系。香港科技大学综合系统预设嘅学部主任崔志英教授， 过去嗰十几二十年，整个生态都改变咗好多，包括政府嘅配合啊，成个产业、成个投资界都觉得呢样技术系一个好重要嘅领域，变咗而家嘅同学能够揾到资金帮佢哋做沙律，系比以前好咗好多。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每个国家有它的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新的国家成立，每个新国家成立的时候都制定他自己的一部宪法。所以宪法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一份身份证，用来去参与国际社会的时候，令到國際社會可以了解到呢個國家嘅歷史啊，佢嘅基本嘅價值觀念啊，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即係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啦，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憲法一分鐘，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近年来，斯多葛主义在西方盛行，成为了指导生活的哲学体系。究竟什么是斯多葛主义？它又怎样适用于当代城市人生活呢？乔纳斯·萨尔斯吉勃的《斯多葛生活哲学55个练习》就是一本入门之选。 什么是斯多葛主义呢？作者咁样写，斯多葛派系古罗马格斗士为咗生命而激战，罗马人喺精气浴场交际时候嘅教导实践嘅哲学。佢系一种以理性而非信仰为基础嘅生活指南，一种能够支撑我哋去追求自制、坚毅同埋智慧嘅指引。 如果咁样解说过分抽象，我哋可以换个务实一啲嘅问题：斯多葛主义追求乜嘢呢？作者写道。斯多葛主义探讨的是你在当下时刻的行动，以及尽可能活得接近你的理想自我。而斯多葛主义者跟随他们创建者芝诺所讲，幸福就是平稳顺利的人生。 基于自制、坚毅、平稳的原则，作者提出了55种斯多葛式的生活心法。举例，作者提出我们要学会要有负面想象。他借哲学家塞内卡的提醒话，命运只会沉重落在那些没料到他会降临的人身上，那些随时警戒的人将会轻松停住。 举例，作者建议我哋效法古希腊时嘅斯多葛主义者，间中自愿吃苦，例如花一两日过赤贫嘅生活。作者话偶尔施行吃苦头训练，以便将来能够好过一啲。咁样做唔系为咗攞条鞭惩罚自己啲乜嘢，而系为咗锻炼耐力同埋自制力。 书中嘅斯多葛式生活心法，有啲听起嚟都几有启发，有啲听起嚟咧就有啲莫名其妙。我谂其实都好合理，反正大家各取所需。我会引用书中嘅一句话，出自马可·奥利略嘅一句话。佢话：别再浪费时间争论一个好人应该如何，做个好人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斯多葛生活哲学55个练习》，作者乔纳斯·萨隆斯吉勃，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起走过。 去蒙古你记唔记得？ 即系呢一世都唔会唔记得。 系 突然间喺我前边有一个好巨型嘅太阳，差唔多半落山。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嗌：喂，望喺后边！一拧过去，鸡蛋黄色嘅月光半出紧。哇！嗰种大自然嘅震撼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 杨少雄、 宝佩如，仲有我吴伟康 同我莫振贤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11:30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对面继续系黎若康，我系邓达志，我哋一齐分享大家80-90年代香港时装历程，同埋你自己随后时装之后嘅历程。阿 John， 系啦，即系时装之后，嗱，你去到一个阶段先，你讲，一开始都讲啦，你话哦，去到一个阶段，你发觉咧，原来时装唔系完全满足你嘅创意嘅需求。咁咧，你就即係將佢改變咗啦，由時裝就變咗去一個創意思維嘅一個 workshop。係嗰陣時做嘅嘢係乜嘢嘢咧？其實 我個人好唔商業嘅， 係 嚇商業嘅嘢係滿足唔到我嘅發揮咯， 係 嚇，因為要局限住個市場需要啊，賣唔賣錢呢樣嘢好重要咯。会局限住嗰个创作空间，我做够咗啦，我觉得我呢个时间够啦，咁我enjoy 翻我自己嘅 life， 咁我做一啲我谂出嚟想做嘅嘢，无论佢系时装或者系其他嘅设计，我都会做咯，吓，咁好开心咯，因为好多时我想买一件。日用品，例如我想有一件日用品，譬如一只杯啊。如果我有一只有个某样图案嘅就好啦。咁但系市面上系唔会有呢样嘢供应嘅。咁我自己做咯。又或者我谂到一个好特别嘅杯，个 handle 会咁样嘅。咁我又可以設計咗佢出嚟，去賣俾一啲生產商啦。係啊，呢樣嘢係唔係固定咁樣去創作嘅。 即係呢個咧係即係唔同時裝嘅時啦。以前我哋做時裝咧，到時到後你就推出春夏，到時到後推出呢個秋冬。咁咧就曾經阿薩丁阿拉呀，你知道，即係我都好中意，非常之。尊崇的一個突尼斯東尼西的設計師，是巴黎的設計師啦。咁佢曾經做過最優，即係最 powerful 嘅女裝剪裁係最犀利，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裁縫先嘅，佢係裁縫而變成 designer。咁咧就所以佢嘅衫嘅剪裁係最特別，而係一個創新思維嘅剪裁啦。 咁佢都係即係佢當時非常非常之紅啦，喺巴黎。咁一段時間之後咧，突然間決定我今季我唔推出任何 collection， 因為佢話覺得人著衫唔係因為大家一齊春夏就一齊出啦，秋冬嗰陣都勁好似比賽咁樣。佢話即係作為一個設計師，其實係唔應該有規限，係有個準則，係咩時候要做完啦。根本你的創意是不斷地有，然後你製作的設計呢是不斷地製作，而不是說在某個時段來規限住咯。 是啊，其實那時候，我做很多演唱會啦，例如，演唱會這樣，開心過做公司的系列的，因為有得創作一點，還有on stage 嗰個誇張度又可以大啲，但係又要 fit 翻個 artist， 呢樣嘢又係冇咁中意， 係啦，接受嘅都要佢接受，係 啦，係啦，係啦，呢樣嘢又係令到我又有少少唔中意啦嚇，咁但係就開心過做公司嘢咁樣咯。咁如果你話要我去自己設計一啲我中意嘅嘢咧，但系就冇市場。 係， 因為咧我十幾歲嘅時候咧，喺日本做嘢學嘢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愛上咗古著噶啦。 嗯。 咁如果你問我而家我要設計啲乜嘢出嚟，我會話俾你聽，係一啲好接近古著嘅東西咯。嚇！ 我自己咧，其實咧，都有段時間咧，都沉迷古著嘅。但我沉迷古著嘅時候咧，唔係因為我係好似你咁啊，特別我要揾啲古著，因為日本有好多古著嘅市場啦。純粹係因為我喺倫敦好中意嘅一個weekend market 啦，個市場即係週末嘅市場咧，就好靠近我屋企，因為我嗰時住喺 Notting Hill。咁 Notting Hill 咧 ，Notting Hill Gate 嗰個站嘅下邊咧，就 Portobello Market。咁 Portobello Market 咧，一路去到尾嘅地方咧，就係、是、有一個天橋底啊，淨係天橋底嗰啲，即係上面 highway 嚟嘅、highway 咧，咁啊天橋底下邊咧就變咗一個週末嘅市場，賣古董啦，賣古著嘅嘢啦。但係啲古著唔係貴嘢嚟嘅，即係其實點解去買佢咧？一來佢近我屋企，同埋好特別咧，揀嘢好特別咯，可以係因為嗰時窮嘅，嗰時因為我即係、就是、我都講啦，即、就、係、是、我第一年之後咧，即、就、係、是、我同我爸爸拎咗我最後第一年嘅，其實佢以為我係大學最後一年，其實我讀完咗啦。咁、我就拎住嗰嚿錢去英國咧，就變咗我第一年嘅生活費。但我已經開始要揾工啦，我知道往後即係嗰三年咧，我要靠自己啊。咁咧即係好多嘢我要計得好，即、就、係、是、一定要住啦，一定要住學費，一定要清楚啦。搭車可以搭小搭，因為我由學校行到翻去，即係沿住海德公園行到翻學校咧，其實得一個鐘頭到啫。咁即係變咗我每日放學翻學咧，我都行路。咁有時我係放咗學去翻工啦。咁咧，但係咧 ，Portobello Market 入邊咧有啲係平嘢嚟嘅，即係舊陣時嘅嘢嚟嘅。即係我用嘅書包咩一磅半，我嘅即係 second hand 嘅鞋，但係有50年代嘅即係味道嘅，即係嗰陣時係80年代啦嘛，已經係80年代初啦，70年代尾。咁就買50年代嘅皮鞋啊！嗰陣時啲書包，啲古老嘅書包，好似我哋細佬哥嘅時候啲書包，即係四方形，好似即係一個好似一個行李夾仔嗰啲咁嘅書包啦。咁亦都買50年代嘅大褸啦、褲啦、工人褲啦、即係好多種類領呔，我買得最多50片一條啦。嗰時我中意打呔嘅，翻學即係買唔同色即係顏色嘅恤衫去襯。不同種類的靚態翻學咧，呢個係我嗰時好中意嘅打扮嚟嘅。咁咧都會買蘇格蘭絨裙啦，因為男人著噶嘛呢啲係。咁即係都買好多呢類嘅嘢嘅，就即係喺我自己個經濟許可嘅範圍入邊買啦。咁我就可以係用好少嘅錢買到好多可以配搭嘅嘢，去做成一種係自己嘅 look 咯。咁啊嗰個古著嘅原因咧嘅起源咧就係好實際嘅，係因為要慳錢，但係咧亦都得到好多經驗啦。要作為一個時裝設計嘅學生嚟講咧。你喺好多古老嘅衣服，或者幾十年前嘅衣服啦，嗰陣時嘅手工係當我讀緊書嘅時候，已經係冇咗噶啦。即係佢哋啲線布啊，係點樣去做？即係用人手做嘅一啲 finishing 咧，係喺嗰個年代咧已經用機器嘅 finishing 已經係冇唔會再有嘅。所以從中咧都係去買古著去睇古著咧，都係我哋作為一個時裝設計師嘅學生嘅 一個圖書館嚟嘅，其實嗰度係一個好重要嘅圖書館添。 一講 free market， 我係開心。我基本上係去到每一個國家， 嗯， 我都係 中意去 market， 一定係去 free market， 同埋增加嗰啲叫做咩湯車房，哇，大到不得之了，好多老爺車。去 free market 就好多可以尋寶咯。有時間唔中可以揾到一啲好平買到，但係其實係可以好貴嘅嘢咯。只要你有時間撞啱有啲賣嗰個都唔係好識嗰樣嘢嘅，咁係有機會咯。 我自己中意嗰啲 free market 咧係。在倫敦，即係我屋企最近就 Portobello Market 啦。咁有時我都去 Canton Town 嘅 Canton Market 啦。咁亦都去巴黎咧，巴黎就 Kingong Kook 嗰個站咧，即係去到即係個地鐵去到最尾嗰個 Kingong Kook 個站咧，出邊係個即係好非常之大嘅 market 嚟嘅，好犀利嘅，亦都即係啲古董，即係啲古董鋪已經係成行成市，即係唔係話一個攤位噶啦。淨係成間古董鋪喺入邊嘅，喺度 聽見都開心。 係啊，好犀利嘅，亦都好多小偷啦，要好小心啦，好多扒手啊啲嘢啦。 我今日著呢件都係古着。 係，我認到，我認到 啊。呢件都五十年代嘅啦。 係，咁咧就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勁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天空閣，一個好大嘅一個古董同埋古着嘅市場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事情買得到啦。但我自己咧最中意嘅市場咧，反而咧即係而家都變咗啦，因為好多遊客去變咗質。就喺我倫敦，我家姐我姐夫屋企咧，佢哋就喺 Greenwich Park 附近咧 ，Greenwich 即係格林威格林格。我其實我應該英文讀法咧係 Greenwich， 即係格林尼治，但香港咧就格林威治。其實威治是錯的，讀威治。但 anyway，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嗰度啦，就是、公園入邊有個，即係上面有個好出名的天文台嗰度，就係、是、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由嗰度開始。咁咧喺個山腳下邊咧，有唔同種類的 market， 唔係大，但係咧反而咧即係而家就好多遊客湧去嗰度啦。以前唔係咧，價錢平啦，得到嘅嘢咧亦都係比較特別啦，唔係話即係啲。就好多時古董市場咧，即係佢哋都係啲人係互相交換買貨啊咁啦。咁咧反而佢哋啲嘢就比較 exclusive， 好特別。咁我哋都係買好多，即係我買其實唔係為咗，即係後來我讀完書出嚟做嘢啦。我買嚟係搜集一啲嘢咧，係睇人哋即係佢點樣處理嘅啲嘢。到到我自己開公司就同啲助手一齊研究咯，有某啲嘢係點樣做咧？曾經佢哋點樣做個手花？點樣即係個線布點樣車咧？個剪裁喺邊個位置有邊啲巧妙咧？喺從即係就喺古著度得到好多嘅靈感。 係噶，我有時即係睇翻嗰啲古著一啲50年代嘅西裝啊，成啊嗰啲人字絨啊，成啊嗰啲西裝好靚嘅100% 毛嘅大褸啊，成。因為我學過做西裝，我打開佢件衫睇到係真係好多手工喺度嘅，嚇唔同你一般喺市面上買嘅，我哋叫做賣衣啊，嚇買一件現成嘅西裝係唔同嘅，嚇嗰陣時嗰啲衣服係真係好講究嗰個手工啊、質地啊、成咁樣嘅，所以佢可以保留好耐咯。 因為佢哋做得好靚 嘅，係啊，好靚， 即係整個剪裁同埋製作都非常之靚。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其實作為時裝設計師咧，即係我哋除咗即係我哋好欣賞古著，即係以前舊，即係一啲 vintage 啊嗰啲，即係嗰個二手，即係講得唔係幾好聽，就是、二手衣服啦。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我哋見到係如獲至寶嘅咯，嚇，因為你唔能夠再買到同樣嘅嘢嘅啦。香港以前咧，其實咧，我喺荷里活度朝頭早咧，以前即係而家荷里活，即係香港周圍都已經係急劇咁即係發展啦，發展啦，發展。咁咧，但係我喺英國翻嚟香港嘅一段好長嘅時間，我都住喺中環，但中環嘅背後啊，荷里活道嗰一帶嘅，我都係住喺。咁所以就好清楚嗰度咧，以前即係有間借汁鋪。裏邊即係佢戒指由做咧，其實即係而家已經嗰代人唔見唔喺度噶啦，已經應該離世噶啦。即係啲婆婆啊，啲婆仔就擺喺地攤去賣啲嘢。咁我都賣過啲一套套嗰啲，即係 絲質靚嘅絲嘅唐裝衫褲啊咁樣。其實好多人就話唔好買咧，其他人著過噶啦，即係我著過又點啊？即係即係我唔係好信邪嘅，都唔係好迷信嘅。咁我直到淨摸佢啲布料，就嗰啲絲綢啊，即係你拿住啲可能四五十年代嗰陣時，八十年代去睇佢啦，即係已經喺個市面上唔能夠再揾到相同嘅絲綢噶啦。咁所以就買落嚟咧，我覺得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寶物嚟噶啦，喺嗰個年代嚇。 呢啲舊嘅東西，尤其是我尤其是中意我細路仔接觸過嘅東西。我曾經我細路仔嘅時代都仲係通街著唐裝嘅。 係 嚇。咁我曾經都去做過一套做過啲唐裝衫褲啦。咁我做過一套係。以前那個布呢就叫做大城南。 大城南我知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 你知道嗎？它是一舊一卷這樣的包裝，一卷就是一套衣服的。啊，我之後我千方百計再去找這件事，沒辦法找 到。感覺都像早期的 denim。 Indigo。 Indigo 系啦，即系类似嗰样嗰类嘅蓝色嘅布料咯， 系啦系啦，着旧咗之后系好靓嘅嗰啲岁月色。 你会唔会呢样嘢，因为你中意古着咧，引致到你而家咧就喺呢个红砖屋嗰度咧，锦田红砖屋嗰度系开始，即系你自己嘅古物嘅，即系其实你唔系铺头嚟嘅，因为你摆喺度，因为 我唔商业噶我 系啦，因为你搜罗咗咁多呢啲宝物咧，你系想人嚟到同你分享嘅啫。 系啊，我 你分享， 多数都唔会买嘅。 即系我知道你有，即系如果有即系 extra 嘅多件嘅，你可能会同人哋 trade 卖俾人啦。但正常嚟讲，你根本就唔系做生意，你喺度咧，希望即系了解呢啲嘢、明白呢啲嘢嘅人咧，系嚟到同你一齐分享，即系呢啲古物啊，呢啲即系曾经其实相当优雅同埋幼细嘅事情咯。 系啊，见到有啲客人入嚟，好開心咁樣見到呢樣嘢，哎呀！我以前啊，呢樣嘢係我以前，呢樣嘢係我以前，哎呀！我記得我用過呢樣嘢，係好開心嘅自己。 冇錯。 咁同埋有時有啲同好咧，大家都中意儲啲舊嘢嘅東西嘅朋友，我哋可以交換咧，好多時就嚇。 嗱，好啦，喺度我哋交換咗好大啲啦。今晚雖然係個半鐘頭啊，同阿莊，先講下聽晚。咁咧，星期五晚咧就係黃仲遠、周子欣，咁咧佢哋講嘅《樂壇變天》。咁咧，隨後咧，我哋要最後播呢只歌咧，就是、Celine Dion 嘅《Oh Holy Night》。啊，聽日就係24號啦，就係、是、呢個聖誕前夕啦。喺呢度咧，廣東廣西同大家講一聲咧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咁咧就再翻嚟咧，就已經係過咗聖誕節，就準備迎接2022年噶啦。好 ，Celine Dion 嘅《Oh Holy Night》，多謝蒼。 拜拜。 拜拜。 Oh,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Long live the world in sin and re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d. Operation Chelsea.